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本期的人物空间，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心理咨询师玄一的故事。怎样的机缘让一个理工男成为了知名企业的人事经理？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给他带来了哪些困惑？学习心理学让他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从单纯的兴趣爱好到职业心理咨询师，需要经历何种历练？从自我成长到带动更多的人共同提升幸福感。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心理咨询师玄一讲述他与他们的故事。好，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玄一也分享了很多他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的故事。其实我觉得现在你这种状态哈，特别的从容的感觉，这个是不是跟你学习了这个心理学以后受到的影响有关系？ 首先要感谢刘老师用的这个词啊，用到我身上。其实像我们在上期谈到的，就是我们讲究一个平衡。其实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是要达到某种平衡的同时的一种，刚才刘老师说的一种状态。所以还是要感谢刘老师啊，能可能从我身上能够看出一两点这样的一个端倪，我觉得还是 这个其实很容易看出来啊，因为我也没有研究过心理学，我相信第一印象见到你的人，包括说找你咨询的人和日常你生活当中的朋友，可能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其实好多的学生也好，或者说我们的朋友好朋友也好，一起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其实除了像刘老师说的从容这个词以外，还有一个词就是哎，跟玄一老师在一起感觉很舒服。 舒服， 对，很舒服。 对对对， 哎，其实这是一种状态。 那你是从小就是这样的呢？还 是 慢慢变成这样的？ 跟我可能所从事的这个行业，以及我这个学习的这些知识内容可能都有关系。 那肯定有关系。 我们在帮助调理别人的同时，实际上首先要调理好自己。 我觉得学心理学的一个特别好的方面就是你自己的心理首先它会受到一个影响，和甚至说 一种洗礼。 洗礼就是一种良性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我们学心理的呢，首先一个就像心理咨询当中里讲，我们在现在当今社会当中，确确实实我们蹦着命的去挣钱，然后呢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多的会出现各类各样的神经症，心理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至少呢，学习心理学这样的好处在于我们有一个警惕性，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说，哎，我的思想我的状态可能会导致什么的结果。 对， 所以我们有这样警惕性，我们就会说，哎，注意故意去调节自己的心理。 是， 对，这是其中之一好。对， 而且通过学习我也能了解到我用什么方法，我能既然能调节别人，那就能调节自己， 是 吧？ 是这样，是这样。 我要去给别人去引导的之前，我必然要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否则的话你怎么去影响别人，对吧？你就跟那秃子卖生化灵没有区别了。 是， 哎，所以就是首先我得状态好，我这么好的一个状态，你看看学生来了跟我一聊，他们都受影响了。 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做实际案例的时候，给我们的学生啊，就是做实际案例的时候有我们专业的方法，要去保持我们这样的状态，或者调理我们自己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要更关注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方式方法。 对， 举举我的方法用到自己身上的方法啊。那我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在家里，我因为我从小就写书法。 哦 啊，对，我八岁就开始写书法。 对， 我一直到现在。 嗯，那时候给你买字帖是吧？ 买字帖，对对对， 妈妈给你买字帖，让你练书法 啊。那个 姐姐还因此有意见。 对，是的，是的，这样对。 嗯， 所以我们在写书法，这是一个其中生活内容。 就通过在这个行云流水的书法当中去陶冶自己的情操， 陶冶自己情操。对，就是我们在写书法的时候，我其实我们要强调的也是一种状态。 哦， 这种状态是你的心里一种非常极致的平和状态。 嗯， 你平和以后才能够发挥好自己的这个极佳的水平。 对，你看，要不然你那个笔是吧？你可能都是 就会抖 抖 啊，都会抖。所以呢，心理和生理之间的是相互影响的。 哎， 我们在写书法的过程当中，本身是需要你不去抖的。 嗯， 你为了控制自己的身体不去抖，而这种身体的感受会延续的和泛化的你的心理， 是 你的思想就会越来越的沉稳。 嗯， 哎，所以说我们在日常当中去写书法。 嗯， 去或者类似于去学学花道， 哎， 插花， 哎，对， 或者是学学茶道，喝喝茶， 嗯， 或者是在家养养鱼，种种花，哎，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点点滴滴。 对， 哎，有的人说我们说诗和远方，其实远方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自然而然的这种状态，在家的一种状态。 你一个方面是你可能就比如说背起行囊啊，说走就走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这叫远方。 远方， 哎，但是你要如果沉浸到了某种状态之内，你的这个精神世界哈，你可能这个游离的这个很远， 一日千里的这样一个，哎，一个状况，你的思想是一个非常在某种极定的状态下是非常跳跃的。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远方， 远方，这也是远方。哎， 说着说着有点悬呢 啊，其实也不悬啊，其实我们的心理世界就是这样。 嗯， 就是我们真的调整好，到达了那种状态，有这样的体验以后，你能够享受到其中的美好。 哎，真的哈，心理世界，你自己的心理世界，它是很难说清楚哪是边界呀，哪是尽头啊。 没有， 哎，你想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只要你能想象的出来，你就能可能看到那个景象。 对， 可不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这个心理和思想的能力是无穷的， 哎，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引导这个各位要向善啊。 嗯嗯， 对，我们要承认做好事，对，因为我们人的人性， 嗯， 就是有时候我在跟自己的学生再去讲了，其中有一个学生，说其实我各种道理我都懂， 嗯。 但是呢，我就是不能够调节自己心里那种焦虑， 就是我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 嗯， 说为什么？我跟他去讲，我是两点。第一点，你的身体其实你是无法控制，就是说你没有， 哦， 哎，没有用心的去控制自己的身体，比如说你的呼吸， 嗯， 哎，你的呼吸。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从认知当中去改善自己。 嗯， 我们的认知有一套体系的， 对 对，所以我们在认知的过程当中要达到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状态。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往往来自于所谓的欲望， 欲望， 哎，所谓的这个欲望其实也是心理的一部分， 一部分是， 啊， 它是因为思想积极而泛化出来的。 哎，你要说这我完全没有欲望啊，我连吃饭睡觉的欲望都没有了，那这人也就甭活着， 哎，废了啊！ 对，他不能没有，但是也不能膨胀。你这个欲望它就过于膨胀，然后你又实现不了，那这里边你的这个懊恼啊、烦躁啊就全来了， 全来了。 哎， 是 你一个很合适的欲望，是吧？哎，又是你能够很自如的把它实现了的，它就不会让你那么难受。 对，所以说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去控制我们这个情绪或者焦虑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思想当中要建立起来这样一个， 是 我们是向善的，是积极的往前走的，但是不是对结果抱有太大或过分的期望的。 没错，你比如说啊，玄毅老师练书法，那么玄毅老师是为了让这个书法呢写的时候能自己心平气和，能够非常的宁静，是吧？这个非常的悠然，不是为了加入书法协会，不是为了这个当书法协会的领导，或者说去把这一幅字卖多少钱，他没有这样的。 对对对， 咨询师也是人，是吧？咨询师也有七情六欲啊，甚至也有欲望，对吧？ 对， 但是能很好的控制它，这就是我们的本事。 对 吧？哎，如果我们都能够很好的驾驭和控制我们的心理，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个心理失衡的人了。那可能心理咨询师呢，也失业了啊。 对，其实控制这个词也对啊，可能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可能会更适合， 叫什么？ 叫顺应。 顺应， 哎，就我们不是在 极力的去控制 的。 对，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人性的存在。 哎，你这个好， 人性的存在，就我们人性都是这样。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善良的，有的可能是有欲望的。 对， 无论是从你的情感、身体还是各方面。但是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强调我们善的一方面， 这不是一种强行的压制， 强行的压制是压不住的， 对，是压不住，早晚它可能得爆发， 包不住火啊，一定会烧出来， 是是是， 对， 可能有朋友说了，哎呀，玄一啊，你这个现在好像有点超脱的那种感觉，特别超然的那种状况哈，那你是不是就是属于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就特别幻想特别多的那种状态啊？但是我告诉您，玄一其实他也和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有很多的经历的。比如说十年前吧，应该是自己就开过公司， 哎，十年前， 对吧？ 对， 这个跟咱们好多现在创业的年轻人其实一样的， 一样的，有激情， 哎， 啊，有蹦头的。 那会儿开了一个什么公司？ 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不久，啊，也想是趁着这艘大船去赚点外快， 哦， 啊，然后再加上在这个企业当中干的还行，还觉得自己这个能力行了， 嗯， 啊，年轻人的一些这个坏的一些方面都出来了，所以呢，就毅然决然的辞掉了一个特别好的工作，自己创业。 就是把那个之前那人事的那工作辞掉了， 对的对的， 哦， 对的对的，所以呢就自己开了一个互联网的 跨行业了， 跨行的，对，然后跟几个朋友一撺的说，哎，发现现在这个北京市场当中我们保姆这个行业很好做， 哦，家政 需求对家政很大， 嗯， 说我们不行的话我们做这个， 嗯 啊，然后我们调查了一个市场调研，做了半年， 嗯， 哎，发现这个市场确实可行，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我们要开发一套比较牛的，就超越别人的一个后台， 嗯， 或者说我们一个系统管理，然后做了一个特别特别牛的一个网页， 哎， 网站，然后呢把我们的日常的接地气的行政和我们网上的互联网结合起来， 哦， 啊，同时我还开了两个实体店， 嗯， 啊，开了两个介绍保姆的这种实体店， 现在还坐着呢吗？ 哎，没有做了，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呢，一提起来，我会跟别人去讲，哎，我说我现在成长了， 嗯， 如果把我现在的经历和想法用到当年，我觉得那个事情能成， 就是，啊，应该结果比原来更好， 至少比现在要好，对， 但是。不可否认，那都是经历啊，就是你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可能从一开始就心平气和四平八稳啊，你就全都超脱了，不可能， 对对 对吧， 就是所有人 必然有一个成长的经历， 对， 那会儿开公司的时候，你比如说赚钱了肯定会乐得不行，对吧， 是 去赔的时候着急的时候肯定也难受， 难受，对，哎，结果是我们都难受了，对啊，就赔了，对，然后再结束，就是我们这个算我一个小小的创业， 嗯， 第一次创业失败， 嗯嗯， 失败呢我后来我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在总结， 嗯， 说哎呀我是什么样的原因，我在当时的给自己总结的原因是 什么， 几条，一就是资金链断了 啊，资金链断了， 哎，对，第二个管理不善， 嗯， 第三个我们的经验可能还不够充分，等等等等啊， 嗯， 所有的其实拿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其实很多是找到的是外在的原因， 嗯嗯， 啊，我们应该要我现在以我状态来看的话，我就想我一句话就解决了，为什么会失败？因为自己当年做的不够好，哎，真是做的不够好， 嗯嗯， 至少我们的心理状态没有过多的去。你能够沉下心来去把这个事情想得更明白， 对对，反正那个时候年轻嘛，是吧，敢想敢干，付诸实施了，哪怕失败了，其实我们也不后悔，其实 也不后悔， 那会儿都是这种状态，对吧， 是的是的， 哎，对，所以 初生牛犊不怕虎， 所以你现在会不会给其他创业的年轻人去做这种导师呢？ 对，有，我的好多学生其实是这样的，有的人都去讲说，哎，找玄一的他学心理学出生的，那他找他这个人的一般都是心理有病的，其实不是的，哎，这是一个误解，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从这点来去讲，我这么多年感受特别好的一点， 嗯嗯嗯， 在我们的国家现在关注心理健康的人越来越多， 没错，嗯， 以前的人说我心里有病了，甚至是说只有抑郁症才去治疗， 嗯， 现在不是了，现在很多的人尤其是他的这个财务比较自由的人， 嗯嗯， 他就会寻求精神和心理世界的这种上进感， 对， 他就会讲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我不缺钱，家庭婚姻情感也挺好， 哎， 嗯，什么也我不知道我接下来怎么活了， 对， 他需要有一个平静，需要去从思想上去引导， 嗯， 我如何去突破自己这个思想的平静，才过好剩下的生活， 是的， 就是中国国情现在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对， 这个也是随着经济发展，它社会进步，然后产生出来的新的这种课题， 心理课题，对的， 哎，你说放眼到20年前去学心理学的朋友，可能哎呀，这个自己也不是特别明确，自己将来我这个事业能够怎么来发展？ 对， 哎，那个真的就像你说的，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兴趣和爱好。哎，现在不然， 就像我当年那样，对对， 现在是你很明确，你这个本事吧，咱们说你这个能力，它能够到什么地方去发挥？是吧？ 哎， 你比如说像玄一现在这种状态，是吧？进行各种各样的培训，哎，学习，带着大家学习，哎，给你一定的帮助，对吧？哎，甚至说涉及到一些教育领域的方面， 对 啊，我知道你有一个321玄一亲子教育， 对，就是321这个概念是在以前是没有的 啊。 我们不像一些大家，我们敢创造某种理论，但是我把这些理论呢用到了我自己学生的身上，教授给他们方法。其实这个理论很简单，所谓的321呢，就是我们去教育孩子当中的三个模块，你如何去做？ 哦， 三是什么呢？三是指的就是我们更多的去爱孩子。二是什么呢？二要我们要跟孩子要去进行沟通，你要教育一定是有沟通的。最后一个就是一管，管，因为我们孩子毕竟他还没有过多的自控能力，所以我们在去讲这个321理论的时候，大家都很容易去接受，但说到这一点，一定要提到一点，就是很多人做到的，其实我的学生啊，就是有两位妈妈特别明显，第一位妈妈呢是一个就是特别特别爱孩子。我给大家去分享一下他这个大概的这个状态， 就是三是吧？ 三，对， 他 就爱到了极致。去年的时候，我给他上课的时候，他的孩子是10岁，晚上上卫生间需要抱着去， 哎呦， 甚至是在这个完成我到最后上完厕所的这个事情，他还要帮着处理， 得伺候着， 对。然后写作业的时候，什么水果呀，什么水呀，都就妈妈坐在旁边放好了所有吃的东西。 天哪， 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是在告诉他，把这个理论告诉这个妈妈以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爱孩子太过了， 对， 万事不能过犹不及，所以这个妈妈就在讲说，哎呀，沈老师，你说这个321理论挺好的，很简单， 你不能只有三啊，你还得有二，有一， 你还得有二，还有一，但是呢，他出现的问题和瓶颈是什么呢？就后期当中，他始终做不到，始终做不到， 就是下不了狠心的， 下不了狠心，所以到最后呢，为了帮助他去做到这一点，然后就必须要求他，你要是上我的课，你必须要按照我去做。 对， 你今天晚上孩子上卫生间，你一定不要去。你无论他是哭还是闹还是尿了床，你一定不要去，你一定要忍住。哎，他做到了。哎，做到以后呢，接下来一步一步就他就好安排了。 对， 所谓的二啊一啊，全部就做出来了。 是，有可能开始孩子会不会理解啊，妈妈呀，你原来是这样的，你为什么现在改变了？那你就要给他讲啊，我听了玄一老师的话了，要让你培养你自己的能力， 对， 就是你得让孩子能理解你的这种做法，为什么？不是因为妈妈不爱你了，对吧？啊，然后呢，就是 换了一种方式去爱他， 对，然后他真的不听话的时候，你可能还得有一点手段，你得管管他。 乖， 对吧？这就321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相辅相成的。哎，对。 但是反过来，你光有一或者光有二也不成， 就像另外一位妈妈一样。 哦， 其实另外一位妈妈是什么呢？是特别关注孩子的学习。 哦， 她无论是在外面报的班，我觉得她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给孩子安排满了。 哎呦， 在学校考试的过程当中，这个孩子如果低于98分以下，回去是要拿戒尺打手心 的。 我的 天哪，这就管的就是太厉害了， 这我们都真的很难想象啊。 是， 所以他是也是对孩子一种爱，但是他这是属于管的太多了。 对 对 也就是说我们321比例当中的一 太大了 。对， 他把孩子箍得太紧， 也是教给他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来去做。 是，其实这是在这个教育方面，其实充满了心理学的一些案例 的。对， 因为本身你跟孩子的沟通，对孩子的教育就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且孩子的成长，他的心理的成长也是整个的一个心理 过程。对 啊，这里边心理学太重要了。这就是说为什么学习师范教育的 这个学校啊，大学里边，在这个很大的程度上都会给让你去接触和研究心理学， 研究心理学。 啊、当然，咱们普通的院校也有这种普通心理学啊，这个可能程度不一样吧。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就是，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人他是需要心理学方面的引导和帮助的。您比如说，在前面玄一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抑郁症。 抑郁症， 哎，抑郁症，你不要觉得它很怎么说很遥远。 其实抑郁症在我们，我现在所接触的案例当中非常多。 是，就在上周，我还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虽然说接触的不是特别多，但是也认识好多年了。突然听其他的朋友传递消息说，他是因为抑郁症导致自杀了。 啊，这非常非常可怕一个事情。 对，年纪不大，很年轻，但是呢，给大家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遗憾。 所以我们刚才向刘老师去讲的，就是我们关于心理上的问题，一定要提前去预防，而并不是到最后了，才出现问题了再去解决，是非常难的。 那比如说，在对待这个就是预防和调节这个抑郁症这方面，我们心理咨询师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作为呢？ 首先我们要去确诊你是不是真的是抑郁症。 哦， 我们抑郁症和它是分了几个方面的。一是抑郁症，二是抑郁神经症，还有抑郁状态。 哦， 这三种一定要区分开， 程度是不一样的。 程度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抑郁症和抑郁情绪，它是不是程度上就差多了？ 差多了。抑郁症呢，它是一个神经症，或者是说我们再加上我们躯体的这个器质性病变，叫抑郁症。 器质性病变， 器质性病变，是比如我们脑部当中有一些这个血管挤压， 就是你不由自主的就那样了， 不由自主的，对，就像我们感冒吃药一样，它必须是要吃药， 要吃药物治疗。 哎，抑郁神经症是没有必要吃药的。 哦， 对， 就是情绪比较低落， 对， 然后什么都不想干， 对的，就是什么也不想干，这个甚至我有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患者，就是他的状态到什么状态呢？就是窗帘不拉，不能见光，不见光。完了呢，基本上就是脸不洗，然后牙也不刷，胡子也不刮，就那种状态。然后他的情绪表现就是极度低落，一定是极度低落，就是哎呀，人生没有意思， 对吧？ 活得好烦呐！ 啊， 到最后了，有了抑郁的这个症状以后呢，就有了这个自杀的倾向或者自杀的意愿，甚至叫自杀的行为， 所以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抑郁症很可怕。 所以这个一旦有了这样的苗头，那千万不要说放任自流， 不能放任自流。我们要去给他这些就是药物和我们心理疏导要去配合。那么我们家人需要做的是，一定要让他多出去走走。 哦， 一定要多陪他去聊聊天，一定要抓个平衡啊，平衡这个词， 对。 不要事事都顺应他，但同时要很多事情都要顺应他。 这说起来容易啊，但是真正做起来其实挺难的。但是一定不能够放弃啊， 不能放弃。对， 咱们稍微的把难度降低一点哈。你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肯定也有会朋友问你哈，玄一老师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自我放松一下，减减压呀什么的？你会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这里边会涉及到《黄帝内经》的一个方法和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调理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呢，在我们这个手指如果大家要在收听的话，可以拿出你的左手，我们手指四指千遍往后自然的弯曲，中指所对应的手掌心的位置叫劳宫穴，劳宫穴是调节你的血压速度的。然后我们再压，我们用另外一只手，右手，四个手指抓住我们的左手的手背，或者是手腕部分，然后呢，拇指压着我们刚说的劳宫穴 啊，就是这大概手心中间这个位置， 手心中间这个位置，对，其实靠点我们的这个虎口， 靠虎口这边也偏一点啊。 然后呢，压的力度到什么程度？你感觉稍微有一点麻麻的感觉？ 麻啊，是捏的这手麻，还是被捏的这手麻？ 被捏的 这手有点麻。 对，然后在捏的过程当中，我们往下压的时候是呼气的，对。然后我们在这个松的时候是吸气的。对，一定是要鼻腔和腹部吸气呼吸，这是对，这是非常反复。我们左手要调整三次，右手调整三次。如果你情绪还是特别激动，你可以调增加次数。 这样 这个方法是非常简单， 随时可以做的， 随时都可以做的 小方法 它是通过你的